他就看准了这个机会，冷不丁的从白布囊之中把五毒梅花筒拽出来了。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两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，一扎多长，上头有个钮，一按这钮里的消息一转，头前有五个孔，可以往外打着五毒梅花针。它的射程也就在五米左右。现在陈仓离着它离着不到两步，所以正在射程之内啊。他来了个手疾眼快，大拇哥一摁崩簧，梅花筒的消息一放，嘎巴哧，把五毒针打出来了。容等陈仓发觉了，晚了。还得说陈仓和尚一不老得尽量往旁边闪，结果躲开了四颗梅花针，有一颗没躲开，正扫到他耳边上的。这玩意就这么缺德，碰上一点毒气就发作呀。其实那针扎一下能怎样，就牵破个肉皮儿，但是陈仓就感觉到从脑瓜顶上麻的脚趾头尖儿有点半身不遂，心里的闹腾啊，暗道不好，说个不好动不了了，这才翻身倒地。心里边他挺清楚发生的什么事儿，怎么回事他都知道，而且眼睛也好使，冷血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楚，就是动不了，说不了话。陈仓在地上躺着，心说我呀，嘿，倒了血霉了，死的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啊。难怪乎当初的武圣关羽走麦城叫小卒把他抓住了，我也是这个下场啊，谁都不知道我死的旷野深山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哎，徐良赶到了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山县徐良从石拉子这边一看，哟，那要下手，再想过去来不及了。但是徐良满身的功夫，带的都是零碎，老徐一扬手，一颗墨玉飞黄石就飞出去了。那徐良打暗器，那是祖宗，也慢说揍他，就打武圣人于和也未必躲得开。耳轮中就听见啪，这石头子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，冷血疼的嗷的一声，长剑二次落地。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，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，是翻身栽倒，被老仙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，踩在脚底下了。不要动，再动我要你的命。徐良可不管这个，抓住他胳膊往后头一背，他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。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，那绳子能离得开吗？有事没事也得揣着两条，随时随地准备捆贼，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上了。徐良蹲下一瞅，这和尚眼熟，哪儿见过呢？哦哦哦，想起来，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？这怎么回事？看这意思，他说不出话来了。哎，耳朵出血，明白了，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。那徐良一辈子竟研究暗器了，能骗得了他吗？他拧向回头，一把把冷血的头发给薅住了，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项。哎，你个王八绿悄悄的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